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大邊個？即係李柱銘根本就唔知黃仁達係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仁達咁樣，佢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咁，咩人嚟咯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嘅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咁啊！屌你老尾，淨執四廿幾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物通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屌你啊！我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造謠真 啊， 大佬！ 我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生之年見到個博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是未老轉數還是很快 濟弱扶傾四面受敵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節咁我哋繼續講越南排華之前呢有一樣嘢呢就想同一位啱啱喺琴日食飯嘅街坊佢要求嘅佢就要求呢阿玉敏今晚呢就一定要鬧啊吳克儉。 頭先鬧咗 啦。咁就鬧咗啦頭先就鬧咗啦。 嗰度未仲有一半仲有半有幾句嘅。 係啦。 聽日你可以睇呢個東方日報呢個龍門鎮入面嗰篇龍七公嗰篇專欄啊。咁就即係叫吳克儉要收返佢呢啲即係恐嚇嘅言論 咁唔怕講啦即係琴日喺呢頭食飯咁我喺度食呢咁嗰位即係喺茶餐廳嗰位朋友就喺度講話鬧啊吳克儉啦我都頂佢唔順啦我啲仔女就去晒澳洲讀書咁樣咁啊即係阿玉敏講一段嘢就同你出咗火啦 ,ok, 仲有 啊 仲有嚇 嘅咁講越南排華嗰單嘢呢有一兩個嘅資料我同大家交代嘅今次排華衝擊到的廠房事實上是不止中國和台灣和香港甚至連日本新加坡 似樣 的都賴嘢咁就冇辦法啦 日本仔呢就對支日本旗出嚟 咁新加坡又話咩 咁陣你新加坡大鑊跌嗰支旗似五星旗有啲似五星旗即係大鑊 但係呢喺呢個時候呢亦都睇到一啲新聞呢就即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就話說呢有啲香港嘅廠房呢就被圍困啦咁日本嘅生產商呢就扮送貨就救咗啲香港嗰啲工人出嚟嘅咁啊即係呢啲情況呢喺嗰、那個混亂動亂嘅時間。 越南政府呢如果佢手起刀落快靚正呢即係而家拉咗幾百人啦話就話咁就應該就個傷害就唔會咁大嘅但係而家佢變成一個運動。即係你睇返東南亞過去嗰半個世紀呢即係有三個國家都出現排華嘅即係最犀利就係印尼啦。咁另外就係呢個馬來西亞啦咁而家當然華人喺印尼同馬來西亞呢都舉足輕重嘅 經濟方面 喺經濟方面啦咁你馬來西亞即係你個執政黨其中一個聯合嘅聯合嘅聯係啦嗰個即係聯盟呢就是馬華工會嚟嘅係咪咁就亦都有報紙提到呢就係呢、這個即係幾次嘅排華呢即係喺東南亞呢都好巧合嘅都係5月13號。 係咩 係。有報紙提到。咁譬如馬來西亞嗰次呢就1969年5月13號就啱啱就結束大選。咁當時嗰個華人工會嘅代表呢就喺大選中落敗。咁就於是就要全面退出呢個馬來西亞嘅內閣。咁就引發呢就擁華同反華嘅民眾對立。咁就死咗三個華人。 咁呢個吉隆坡咧就24小時戒嚴啊，咁跟住就歐圍乒乓就啊，即係出現即係一啲暴力嘅事件啦，咁總共前後死咗好似成30個、20幾、30個華人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啦，係咪？咁啊，印尼又、哦、印尼有好多次添啦，係咪？印尼最近嗰次就係1998年，又係5月13日喎，係咪？咁就嗰個就係五月黑色五月暴動，香港都係五月暴動嘅，大佬當年1967年、哦、都係五月嘅， 咁奇怪嘅，一熱就麻煩， 咁奇怪嘅係咪？咁嗰陣時嗰個印尼總統就蘇哈杜啦，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咁就嗰陣時，印尼總統蘇哈杜咧就好行政嘅呢個，佢就真係即係指示嗰啲軍隊同埋啲暴民係嘛，即係去殘殺呢啲中國人。 哦，嗰係一筆血債嚟嘅，因為事後咧我同另外一位記者都去過耶加達做過一啲調查或者訪問嘅嚇。咁事實上咧，嗰筆血債咧到今日咧可以講話被歷史遺忘啦。咁入邊涉及咧就係、是。殺人啦、搶掠啦，同埋強姦 都齊嘅， 即係 性侵犯啲華人婦女啊，屠殺嚟嘅嗰個基本上係死傷講緊係幾萬人嘅，死嘅都即係過千人嘅，嗰次都好嚴重嘅。嗱、我哋呢次咧，我想講咧就係你關於南海油田嗰個爭議啦，咁你中國政府為禍由你起，你係有責任向呢個印尼政府交涉嘅。 越南是不 是越南 sorry， 到今日为止你都是用一个外交辞令，大佬点你愧对国人啊，大佬你习近平讲到咁巴闭反贪腐如何如何嘛，喂即是霹雳手段，喂大佬啊而家恰到你上面啊，大佬啱啱先 两镬啦，前一镬就嗰个马航噶啦，系咪？ 即系你真系愧对国人啊，大佬啱唔啱啊？所以做中国人呢，真系几悲哀啊！我话俾你听，系咪啊？ 就应验咗嗰句说话啦，讲就凶狠啦，做就碌卵啦。 系啦，呢、這个呢、這个就系啦，好明显噶啦，系咪？挑你对住个越南仔，你都咁啊？你点顶啊？你话真系系咪？所以唔怪得好多嗰啲华人要同你划清界线啦，系咪？我不是中国人啦，就系咁啦，系咪？即系成件事，你即系。喂，你係有責任啊！即係去 保護嗰度 啊！你保護你嗰度嘅僑民噶嘛？譬如你中華民國政府人哋而家起碼都話我喂我設橋係嘛？至少喂你都要表現出一個即係一個果斷嘅個態度出嚟係嘛？否則嘅話你即係你點樣即係點樣對呢、這個即係人民有個交代啫？ 喂，出面嗰啲技術人員，好似有一個 jam 咗咪嚇，你大家即係即刻補救翻呢樣嘢，係啊，即刻嚇，因為而家我哋入邊有聲 ，OK， 搞掂咗 啦， 好啦，咁啊講翻排華嗰單嘢咧，咁就而家嗰個狀態就咁樣嘅。第一樣嘢咧，如果大家去諗一諗咧，事實上咧個越南政府咧係完全有能力將呢一個咁嘅暴亂咧，將佢立即。是令到呢啲暴徒咧，係 唔係今次當然受害最深嘅就係台商咧，係咪？ 闖多某邊， 因為你已經演變成為一個暴民嘅搶劫，係咪？即係所有即係越南嗰啲工業區咧，全部都受影響嘅，係咪？基本上咧全面淪陷，咁就有500幾個台資喺嗰度嘅，即係公司嚟計啊，即係包括啲工廠咁啊。咁你話啦，即係。其實唔止成過千家嘅，即係，但係受影響嗰啲啦，或者俾佢搶掠啊，即係啊衝擊嗰啲都，即係最新嘅數字都講緊係去到成即係500間。咁你知道台塑喺嗰邊又有 啦，係啊。不過你咁講冇衝擊嗰啲大佬，而家都驚啦，都開唔到工啦，係咪啊？你萬一即係萬一有嘢事上嚟點搞咁啊？實際上而家佢係 evacuation 嘅啦，就撤走嘅啦，係嘛？ 即係所以咧，你即係呢個對台灣。商人去越南投資咧，呢個有一個好大嘅打擊嘅，因為越南係台灣一個相當大嘅市場嚟嘅，即係越南開放咗之後咧，就好多台商去越南投資嘅，因為台灣佢唔可以困住喺度， 係啊，地好慘。 咁你如果唔可以對中國大陸構成一個好大嘅依賴，所以佢要去東南亞、其他亞洲嘅地區咧，就去發展。咁你越南咧呢10年8年呢個開放，而且佢開放嘅速度都非常之快嘅，咁所以就好多台商嗰個投資，所以今次咧呢一個所謂排華事件咧，對呢啲台商嘅衝擊係最大嘅，所以中華民國政府咧就佢變咗佢即係更加。 即係要所謂要用一個即係比較即係果斷嘅一個手段啊，嚟去幫呢個喺越南嘅嗰、那個台灣嘅僑民， 佢亦都有內政嗰個因素嘅。咁你今日馬英九民望咁低，如果喺今次事件嘅處理差，又更加俾人踩多幾腳添啦，係嘛？ 嗱，即係根據一啲即係數字嚟睇咧，即係越南四大外資嘅排名咧，台灣排第四嘅、 嗯， 第一嘅咧就係日本，咁佢嗰個投資額咧就大約353亿美元。第二就是南韓，是304亿美元。第三就是新加坡，都301亿美元。排第四的台灣都講緊280亿美元。其實呢幾個即係外資，所謂喺越南嘅外資，即係投資最多嘅，其實個數字都係好相近嘅。係嘛？咁台灣咧，如果佢加強對越南嘅投資咧，佢會後來居上嘅。咁所以你頭先提到啲日本人、新加坡人喺嗰邊都賴嘢，就是、因為新加坡同日本都係越南嘅即係所謂最大嘅外資嚟嘅，係咪？即係四個最大外資，係嘛？即係四個都係亞洲國家嚟嘅。OK， 唔係美國，唔係英美嗰啲，四個都係亞洲國家，係嘛？佢近啊嘛，係嘛？同埋佢開放，即係你咪睇到，即係不過越南最近咧，最近呢一即係段時間，經常同中國大陸發生衝突。 嗯， 佢都好夠膽嘅，即係你，即係點？即係有啲人你睇用咩角度嚟睇？點解對一個所謂強國，你夠膽死咁樣咧？不斷去挑釁佢咧，可以 有歷史因素啊嘛。咁打同越南打啊打，即係好耐以前已經打過噶啦。大家記得呢、這個？漢朝的伏科將軍，伏科將軍在那裡已經同越南打過了。近代有，即如果我沒有記錯，1979年是不是七八年都打過一次中越戰爭嘛，係嘛？咁打過 嗰陣時，鄧小平好巴閉啊，懲戒教訓啊呢個越南仔，係嘛？即咁你而家習近平你懲戒下佢啦，係嘛？嗱，即對台灣咧，頭先我哋講過咧，即嗰個影響都係好大嘅啊。咁啊，即其實。對越南本身咧都冇好處嘅、 嗯， 你諗下呢啲外資、呢啲工廠養活咗幾多呢啲越南嘅家庭先，係、 嗯、 咪？所以越南政府亦都有責任啊，即係好快要解決問題嘅。咁啊，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你同即係中國關係惡劣係嘛、嗯，你就即係拖慢嗰、那個即係解決呢個問題嘅嗰個步伐係嘛？因為有新加坡、有日本、有台灣，係、嗯、咪？有南韓，咁、大陸都有，大陸但唔係最即係唔係最大嘅外資嚟嘅越南，係咪？所以越南近呢段時間嗰個改革開放，其實已經係即係慢慢改善咗呢個人民嘅生活嘅，係咪？咁但係你反中嘅，其實呢個排華其實。由反中開始嘅，咁華就嗰啲華裔啦，包括呢、這個即係入新加坡都係有華裔啦，係咪？新加坡喺呢個越南投資嗰啲都係好多係華人嚟噶嘛，係咪？所以呢個台灣嘅即係經濟部咧就話咧，即係呢個台商受災嘅程度係所有喺越南外資最嚴重嘅，係個咁，但係個損失將來真係要通過啲國際仲裁。 嗯、 除非你越南政府肯赔，如果不是你真的要通过国际仲裁才可以解决问题、 嗯、 但是美国都会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美国是比越南最惠国待遇，就因为你近年的改革开放，所以比较最惠国待遇，你撤销的最惠国待遇它就大获的、嗯、这个南海风云呢其实就源起自、就是、大家都知道啊西沙嗰個油田嘅爭奪啦，其實無論南沙、西沙呢啲都有主權嘅爭議，同菲律賓啦，係咪同越南啦，係咪？咁即係中國同越南喺西沙群島個主權爭議，即係好耐嘅啦，由1974年到而家嗰陣時咧，就南北越仲俾共產黨即係統一嘅，係嘛？1974年嗰陣時嘅南越政府係嘛，都已經同呢個中國。即係當時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啦，啊爭奪西沙群島嘅主權就爆發海戰嘅事件啊，咁結果就即係越南啊海軍撤退，中國就佔領呢個西沙群島其中即係三個島嶼，咁於是就即係控制咗呢個西沙，係嘛？咁、那個爭議歷來不斷㗎啦，咁你可以睇翻歷史1974年嗰、那個即係海戰啦， 咁其實主要喺呢、這個即係中國、越南、菲律賓嗰個海域，大家攞個地圖睇就知道噶啦，係咪？咁菲律賓對上就台灣，係嘛？咁打對面咧就係呢個越南，係嘛？咁中間就大陸，係嘛？咁喺呢一個即係中間嗰度，南沙群島、西沙群島咧，就係啱啱喺呢個中間，即係佢幾個國家海域嘅中間，係嘛？咁啲漁民咧就係經常去捕魚嘅，係嘛？咁所以即係個爭議爭端係不斷嘅，不斷㗎啦，係嘛？咁啊呢個大家都聲稱擁有呢個南海嘅主權，係嘛？咁即係一路以來，咁又冇正式話，即係除咗嗰次打嗰次之外，就亦都冇一個大規模嘅衝突啦。今次因為中國喺嗰度開發呢個油田咧，咁於是就激起呢、這個即係、就是、越南嚇嗰、那個民眾嗰個一個極大嘅反彈係咪？咁當然呢一個所謂咁嘅衝擊或者呢個所謂排華反中，其實就即係傷人傷己，你又傷人又傷到自己嘅，咁所以其實越南政府咧，即係都應該會有一個即係明智嘅決定，佢要快好快脆解決呢個問題。調翻轉，我哋覺得中國政府就真係軟弱無能。咁啊，呢个就已经系可以肯定嘅，咁就所以大家要睇下即系未来嗰个形势嘅发展啦，系嘛？咁最近大家都知道啦，呢个就阿灰洛喺嗰个即系菲律宾同呢个南中国海嗰个海域嗰个即系其中一个地方定名做西菲律宾海。喂，你谂下呢啲咁嘅小国，菲律宾、越南个个都即系牙斩斩啊！日本又喺度即系虎视眈眈，你有几强啊？中国真系讲就讲，系咪？你话俾我听，你有几强啊？系咪？大家睇到呢个地图啦，你即刻一讲，我哋就即刻出啦，系嘛？呢条中间嗰两点黑嗰度就系啦，系咪？嗰就歷來最多爭議嘅地方，係咪？咁越南、中國啊，中華人民共和國，仲有菲律賓，係咪？咁大家都聲稱擁有呢、這個啊，即係啊西沙、南沙呢、這個群島嘅主權，係咪？咁真正揼咧就試過揼過一次，就係打過一次，就1974年。 不過頭先你講嗰度咧，可能大家仲會覺得要加到因素嘅，就係呢個美國因素啦。 美國因素。 咁就因為咧，最近有個傳言就話咧，即、就、係、是、美國重返呢個太平洋嘅時候咧，就要拉攏其他嘅國家，就要圍堵中國。咁日本咧亦都有呢個動機嘅，就因為咧而家今晚最新呢個消息咧，就係咧喺日本嗰邊咧已經有一啲嘅智囊咧。是想推翻咗原有嗰個憲法，即係呢個自衛嗰、那個嗰、那個權利嚇。咁咧就即係換言之咧，其實日本係想開始重新建軍噶啦嚇。咁喺呢個條件之下咧，事實上中日關係亦都唔好。咁如果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其實日本咧亦都即係想拉攏喺其他地方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領土糾紛嘅國家，同佢同一陣線。系嘛？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呢、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策咧就拉拢呢个俄罗斯嘅普京啊！咁所以咧呢排咧就可以讲话咧， 即系等于咧呢、這个真系历史就好讽刺嘅，好重复嘅。当年冷战时代，你就 系 联中共与抗苏俄， 系啊， 系嘛？你明唔明？而家咧就系、是、中共就联合苏俄就要抗美，系嘛？嗰阵时美国咧就要联中共与抗俄， 又系呢连环合中啦。但系 中联 系有，但系仲有一个另外一個因素咧，就睇近排咧呢、這个习近平嘅管治嘅风格咧，就似乎系想回到呢个文革嘅年代。即係有，似乎有呢個動機 啊！佢係另外一種形式嘅安內攘外 啊！係啊，係咪 先安內後攘外啊？嘛，係咪？咁你點攘外啫？而家係咪？即係周圍即係圍堵住你， 係咪？ 仲有美國好嘢啊！先氹你落塔，借咗幾萬億先， 係啊！反台就唔還錢， 跟住而家你啲 BVI 又有幾萬億，哇！真係犀利啊！即係點搞啊？真係係咪啲錢就俾人掏空曬，係嘛？ 咁仲有咧，你啲太子黨咁全部邊個唔係丹美個老公啊？又係係嘛？咁你即係老實講，如果你係咁，我真係我諗唔到你點惡法， 冇得惡嚇，唯有對香港人惡。 哦，咁又系啦，所以我喺其他节目讲啊，第一个大个崛起嘅试点就是香港啊， 唯一系对香港人可以恶， 系啊，真系到咗发唔到火咁呢度， 所以咪吓到阿陈太话我哋唔可以同中央对抗，系嘛？ 对抗咗啦，咁你如果惊对抗，你去美国做乜鬼啊？真系你见乜鬼啊？拜登嘅真系，喂，我有时真系觉得啲人讲嘢咧， 佢嗰个唔系对抗嚟，佢嗰个系即系， 喂，人哋真系当你对抗个弊啊嘛，你翻嚟睇下民调烂咗你几多嘢，咪有阵时呢，我觉得真系好。好奇怪嘅，你 今年幾多歲啊？你七十幾歲噶啦，你講嘢好似唔經大腦咁嘅。你做過嘢自己唔記得咁樣，你如果你咁講啊，你去美國嗰陣時候，咁你唔驚呢個得罪中國共產黨啊？ 佢唔覺得呢個 你個唔覺得呢個得罪啊？ 可能唔覺得呢個得罪 喎，係嘛？啊，真係 咁先好笑嘅，係咪？ 咁而家仲有個李柱銘同佢同一齊癲喎。 係啊。咁而家你睇下佢又同阿湯家華拍膊頭又勝，咁另起爐灶。咁蘋果日報話唔得，你批評佢另起爐灶就分裂泛民。屌咁撚惡，佢呢幾人個個都 舉行呢、這個尖沙咀啊嘅文化中心嘅燭光晚會，又分裂呢、這個支聯會。你如果有批評呢個民主黨，又分裂泛民，係嘛？啊！ 你而家批評呢個陳方安生另起爐灶咧，又係分裂。 係啊！ 挑你係咪？即係你咁容易分裂嘅咩？係咪？所以冇得傾啊！所以其實講政改我都講到冇曬人，我諗我哋啲聽眾都聽到冇曬人。 咁唔係嘅，最新消息咁樣啦，讀一讀俾聽啦。 由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啊，啱 民主黨， 民主黨啊。下個月的22號電子投票日之後是不會參與真普聯。 咁但係鄭宇石之前已經講過啦嘛，6月25日之後咧，真普聯就名存實亡噶嘛，咁佢順著鄭宇石嗰個講法啫嘛，你明唔明啊？係嘛？咁你對嗰兩個激進派政治組織嚟講，6月22日之後嘅亦都係真係各散東西。 佢、有嘢講喎，呢位劉永有講啊。刘慧卿又强烈谴责人民力量及社民联在早前占中商讨日中违反诚信，出尔反尔，公然以组织名义动员支持者投票三及三方案以外的方案。另外，刘慧卿又谴责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指公民提名、政党提名及三轨制能够成为下一阶段政改内容的机会很低。OK， 好，休息一阵。就我提出的修订案，嗱呢啲系嘛？人哋周街屙屎，你叫包容；掟两包屎俾你屋企，你就冇得包容，系咪？成日乱噏，最近系一个最典型嘅例子，叫吴克俭，唔怪得佢叫吴德俭。喂，大佬，你出言恐吓教师，喂，老实讲啊，你对啲学生温馨提示啊，嗱，占中唔好啊，系咪？分分钟会犯法噶，影响你学业啊。OK， 你话唔系，我要向全香港学校发呢个指引。哇，大佬，你系用你嘅公权力嚟恐吓啲教师。我话俾你听，即系呢啲咁嘅人啊，应该要收工嘅。你又系拖累个政府啫嘛，噏呢啲嘢。你以为喂，我作为一个教育局长，我讲呢啲嘢咩问题啊？系嘛？话提醒佢哋会违法。喂，大佬啊，而家个占中一定违法咩？话俾你听，爱与和平嘅咧，分分钟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噶嘛，大佬，系咪？仲有啲学生，喂，占中运动嗰啲人唔俾佢去噶，你知唔知啊？唔够称啊，未满18岁唔准去嘅。即係成件事都未發生，你防患於未然，防患於未然就正應該係警察嘅事啦，就唔係你教育局嘅事啦，係咪？又係不慎言啦，中意亂噏。喂，你做官嘅人講每一句説話，係咪？你都要考慮，你都要經過思慮，好審慎，唔好噏得出就噏，係咪？即係我都唔知嗰啲政治公關點做嘅，請埋啲人即係嘥米飯，所以點解要裁你嗰啲人工啫？包括你行政會議，包括你中央政策組，包括你嘅辦公室裏面嗰啲所謂幕僚、呢個新聞統籌專員等等呢啲人，你咪嘥米飯咧？係咪？我唔好企喺反對派嘅立場，我企喺個政府嘅立場。喂，你真係丟政府嘅架，破壞政府嘅形象噶嘛，大佬？噏得出嚟噏係咪？你有邊個官即係少噏嘢？或者噏嘢唔錯嗰啲咧，民望一定高，你有眼睇噶嘛？係咪？即係你去警告啲學生，恐嚇啲教師，恐嚇啲家長，你係擁有公權力嘅，你係一個教育局長嚟噶嘛，大佬。所以我今日寫一篇文，大家聽日有興趣去睇啊，《東方日報》1000多2000字，就係鬧呢個教育局長嘅，係咪？我舉當年民國初年嘅時代，係嘛？北大嘅教育總長蔡元培。胡適他们怎样看这个学生运动，他引述这个清末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的学校篇里面说，学生干政那是衰世之事，即是三代为风。说什么呢？你 曾德成未坐过监咩？啊？曾德成当年坐监嘅时候，大佬圣保罗嘅高材生系咪？佢发传单，佢认为社会不公义，佢信仰共产主义，为咗自己嘅理想坐两年监。法官俾机会佢家长求情，家长话唔需要求情，佢做佢自己想做嘅嘢，几伟大啊！真系官都有得做，民政事务局局长坐监咁点啊？小弟非法集结有案底，呢度有十几个案底，点啊？你要讲埋呢啲俾佢哋听先得噶，我犯咩法先？而家系伸张社会公义，然后触犯你嘅恶法。跟住有案底，咁又如何啊？几多嗰啲开发中国家民主运动系嘛？嗰啲抗争嘅人，边个未坐过监啊？曼特拉坐28年监，总统都有得做啦。昂山素姬系嘛？数啊大把，讲翻呢啲正面嘅嘢都得。如果你我就咁样嘅，我举我自己一个例子，我两个激进派组织我都有分筹组，都好多后生仔，都搞好多社会行动，都去示威游行，系咪？我吹亲鸡组织动员就讲紧几千人嘅，我话俾你听，每一次我都会同啲后生仔讲，你谂清楚，如果你同我要跟我一齐喺度留守唔走，你又有机会俾警察抬，有机会俾人告非法集结，你谂清楚就得噶啦。我哋会话俾佢听，未够称未满18岁嗰啲唔准嚟。我哋试过有一年留守政府总部，有几个中学生10多岁嘅，我搵几个大人夹住佢，夹佢走。我哋都会做呢啲嘢，我哋一定要将个利害话俾佢听。你作为一个教育局长，讲到好似话，即系有一段就大仁大义啊，影响你学业啊，系嘛？第二日又如何如何啊？跟住又讲啲教师啊，影响佢职业职啊个职位啊，大佬就嚟恐吓啦。跟住向全校发指引啊，你咪食错药啊你？而家呢个咩社会啊？一个开明嘅社会嚟噶嘛？自己负责任，学生去，家长都会同佢讲，你唔好去，系嘛？简单啫嘛。更何况而家所谓占中搞唔搞得成都变成问题，真系刚讲出嚟，系咪？除非梁国雄今年系咪连埋啲激进派组织同埋啲学生佢哋去搞，咁咪有机会占中啦。如果你等呢班秀才造反3年不成，而家噏咗年纪啦，啱唔啱啊？系咪？你就喺度发晒提腾，其实唔系，你明知佢系得个搞字嘅，得个噏字嘅，不过你要恐吓定先，系咪？嗱，呢啲系宣传伎俩，我哋完全理解嘅。譬如你周荣邦讲出声喺噏呢啲嘢，我哋完全理解过佢民间团体佢有言论自由，咩爱港力啊、爱港之声，你讲乜都得 ，OK？ 但系你作为一个问责局长，你拥有公权力，你系唔可以讲呢啲嘢嘅。嗱，你话俾你老细听啊 ，OK？ 我而家先望到你啊，教育局坐咗个副局长喺度啊，系咪？收翻啊，唔系同佢追究嘅，我话俾你听。噏乜嘢喺度？件事都未发生，要发指引俾啲学校，要准备同啲学校倾，讲乜嘢喺度？呢啲真系狗官典型，我话俾你听，鸡鸣狗盗，狗屎垃圾，系咪？梁振英本身已经系啦，系咪？所以我话呢个人人格卑下，冇诚信。所以呢啲就系即系声应气球，大家自己有系嘛？物以类聚，走埋一堆。张志刚我未讲完嘅，系咪？真系一个样板。罗范招芬又系一个样板，系咪？从呢啲咁嘅样板，你睇出呢个特区政府焉有不败之理咧？嗱，我仲有1分钟都唔够，我就想讲下咧，即系。用人之道呢，你不妨参考一下诸葛亮，他有用人7条，我告诉你，这个用人7条呢，我随口噏给你听下，主席，是吧？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变而观其变，知之以计谋而观其色，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聚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其之以事而观其信。 這個用人七條，喂，你六八九解都未識解，你諗都冇諗過要咁樣做，所以你而家成班人係嘛，包括啲局長行政會議就係狗屎垃圾，所以冇人工。 仲有邊位議員想發言？ 主席。